星星输了。总决赛首轮的结果像是一盆冷水，一下子将许多人给浇醒了。就在这场比赛正式开始前，最终关闭的投票通道，星星竟然最终收获了 51.1% 的支持率。他们竟然在这一数据上压倒了卫冕冠军轮回。星星的支持者们为此感到兴奋，他们甚至忘了这一投票其实代表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期待。星星有更多支持，只是人们对于黑马、对于逆袭之类事情的好奇和期待罢了。投票并不能说明两队的实力，投票更不能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星星没有因为常规赛中两次败给轮回而失去信心，而轮回呢，他们也完全没有因为星星在季后赛中出色的连胜蓝雨霸图而感到惶恐。相较之下，分明是2-0淘汰对手的轮回在季后赛中更加从容。因为这份从容，轮回在季后赛中得到了更充裕的休息时间。就在星星与霸图苦战第三局时，轮回却是完完整整地休息了6天。这一战对星星消耗颇大，尤其是团队赛的最后半小时，只剩4人没有治疗的霸图硬生生和星星激战了半小时，他们最终还是败了。可是星星为取得这场胜利却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苦战之后的星星当晚赶回了 H 市，奔波之后他们完完整整的休息，算起来其实也就是2天，而后他们就遇到了已经从容调整了6天的轮回。6天不打比赛并不会造成什么状态上的丧失，因为6天的间隔，这正好是常规赛中的时间跨度。有经验的职业战队和选手用6天来调整状态，甚至比起3天间隔更有经验。从首轮的比赛内容上看，星星战队虽然还带着和霸图那场激战时的兴奋，但是这种兴奋很快就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在那一战后得到足够的放松，就再一次绷紧。很快他们就失去了必要的张力。星星输了，这本该不是一个太令人意外的结果。但是因为之前的出色，因为主场，人们对星星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而这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无奈。为星星这场失利找原因的分析很多，和霸图一战的消耗几乎是任何一篇文章中都会着重指出的。原因有了，可是接下来呢？星星能解决吗？这之后也不过是3天的休息时间，轮回客场取胜，士气高昂，星星呢，正在落后一局的情况下稳下来吗？当晚凌晨0点，第二轮赛事的投票通道打开，轮回的支持率一骑绝尘，玩家或会因为自己的期待投出这一票，但是往往也会出于自己的判断投出这一票。期待是一种愿景，而判断则是出于一种信任了。星星依旧是黑马，人们对于逆袭的期待依旧只能放在他身上，只是此时的期待却不像初时那么兴奋，因为第一局的失利，这时的期待已有了彷徨，已有了忐忑。星星的支持率看起来是那么的摇摇欲坠。3天过去，回到 S 市轮回的主场，赛前投票通道最终被关闭的时候，星星所获的支持率降到了 39.1%。 期待奇迹的人依旧不少，但是更多理性判断的人却已都将票投向了轮回。 61.9%， 轮回在第二轮所收获的支持率将这些支持化为现实，他们就将赢得第10赛季的总冠军，蝉联3冠，建立起荣耀史上的第2个王朝——轮回王朝。比赛的场馆也已经打起了这样的标语，轮回粉丝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迎接这一天了，而轮回主场更是已经准备好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庆祝轮回王朝的建立。现场一片欢乐的气氛，这哪里像是紧张刺激的季后赛？这根本像是一场颁奖典礼。 真是让人不爽啊。职业选手对现场气氛的感应是非常敏锐的，在萧山场馆观看了首轮比赛的那一堆子荣耀明星们又举团赶到 S 市，齐齐来刷着第二轮的对决。轮回现场这种冠军在手，王朝当立的气氛，作为竞争对手的他们当然十分不爽，分外不爽。 喂，叶修这家伙能不能有点出息啊？打我们的时候精神哪去了？ 王少天愤愤不平地嚷嚷着。说实话，对于他们这些家伙来说，此时作为观众旁观两队争夺总冠军，心中都是刺痛的。大家不喜欢轮回建立王朝，但是对星星夺冠军也一点都不高兴，所以对轮回不爽的时候，对星星也要提出严肃批评，对叶修那更要重点批评，批评再批评。 你说咱们齐刷刷跑这儿来看着总决赛，到底是找虐呢还是找虐呢？ 深深体会到这种难受劲儿的虚空李轩说道。 见证历史吧，张新杰说。 轮回夺冠，新王朝建立是历史，星星夺冠，一黑到底的黑马，初入联盟就夺冠的新队，确实也将是载入荣耀史册的历史。 哼，原来我们是站在历史性的一刻啊。 唐昊不无讥讽地说着，连自己一起嘲讽。他们这些人其实才不想去围观什么历史，他们来到这里，来到荣耀赛场，都是为了创造历史而来，他们人人都想成为参与者，但是现在却都成了旁观者。砰，李轩身旁的吴宇策掀开了一瓶饮料，声音清脆，其他人都沉默着。若拿和其他观众一样的粉丝心态来解释的话，他们都是粉儿，远比任何粉丝都要忠诚，都要唯一的粉儿。他们所粉的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战队，任何时候这一点都不会转移。所以当他们这样看比赛时，所想的不是期待哪方获胜，想的最多的是自己上去把这两队通通干掉。当然把身边这些家伙通通干掉也是可以的。气氛压抑。 队长要喝什么？我去买。 微草的刘小别跳起来了，他不喜欢这样的压抑，于是找了个借口想暂时摆脱一下。 可乐吧，谢谢。王杰西说。 哎，帮我也带两瓶啊。 我要矿泉水就好。 帮我带瓶奶茶。 我要红茶。我要绿茶。 七嘴八舌，刘小别瞬间崩溃。 我记不住那么多。 记在手机上。 肖时钦非常好心地给他出主意。刘小别一脸黑线地掏出手机。 手速飙起来，速度。 烟雨的李华凑上来看刘小别录入起哄。手机记录长长的一串，几乎就没人跟他客气。刘小别快哭了，忽然觉得刚才那种压抑的气氛也挺好的，正好从中检讨自己的得失啊。 这么多我也拿不了啊。 记完所有人的要求后，刘小别有气无力地说道。 多跑几趟就可以了。 肖时钦不愧是最细碎的战术大师，点子王。 手那么快，脚力应该也不差吧。 戴延奇为队长帮腔。刘小别已经绝望了，磨磨蹭蹭地准备动身，但是手摸到口袋时突然精神一振，麻利地翻找了一遍，哈哈大笑。 我今天忘带钱包了。 这么辛苦你了，怎么还好意思让你掏钱呢？ 玉文州不动声色地把自己钱包摸了出来。 我请大家。 好。 于峰带头鼓掌给昔日队长捧场。 队长救命啊。 刘小别一副要跪在王杰西面前的样子。 多去几个人一次买回来吧，比赛快开始了。王杰西说公道话。 于是各队来看比赛的新人主动起身，组队揽过了这活。大家开始静候比赛开始。这些职业选手并不太在意场上双方谁胜谁负，从比赛中观察对手也大可不必来现场，但是现在他们却是这样齐刷刷地聚集着。说到底，这还是他们心中的渴望在作祟。坐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心中都无比渴望自己站在那赛台上。 总决赛他们无法参加，他们就这样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总也是好的。